现场掠起了一点骚动，星星的战术总算是生出点变化了，可是只是这样还是让人有些看不出眉目。可怜的潘林和李一博看到这一变化时依旧谨言慎行，因为此时场上能挖坑让他们掉下去的选手实在太多了。尤其星星这边战术肯定是叶修部署，两人实在不敢随便猜测意图，所以之前那种幼稚的骚扰两人可是咬紧牙关一句点评都没有。武琛的小枪和其他四名队友的角色分头行事，嘉世赶到当地时自然又是第三次扑了个空，一再的折腾看起来并没有让嘉世的选手失去耐心，他们依旧小心地搜索了这一区域，遗憾的是依然没有什么发现。星星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观众可以等着答案揭晓，可嘉世不能，他们必须要猜，要想，要有所准备，真等答案出来的那一瞬间，万一是一个他们无法招架的答案，那该怎么办？第四次炮声响起，嘉世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立即追上去。稍等，萧时清给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条指挥消息。十分微妙的是，指挥本该是在自己的团队频道里进行，以免被对手看了去，但萧时清这条消息却好像是忘了切换频道一般，就这么公然挑上了公众频道。李一博笑着正准备就此点评两句，走，结果就在嘉世战队的团队频道里，萧时清赫然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指示。李一博顿时一句话又憋回去了，真是太狡猾了，自己差一点又掉坑里。现场观众这时倒是眉开眼笑的，作为嘉世粉丝的观众，萧时清的指挥他们觉得机智过人，不过作为嘉世的对手星星这边看到萧时清的指挥都是连连摇头。 玩战术的心真脏啊， 魏琛感慨着。 是啊， 孙哲平点头。结果就在嘉世战队虚张声势完了，正准备瞒天过海地朝着声音方向追去的时候，轰，又是一声炮响，却是从和刚才那一声截然相反的方向传来。嘉世战队愣住，所有人愣住，不过观众总算能看到这一炮是和小枪分道扬镳的那伙人放出的，而能打出一声炮响的只有君莫笑这个散人。千机伞的枪形态事实上并不是手炮，攻击没有这种爆炸的声音，君莫笑是用了一个反坦克炮的技能，但炮弹在单发后就中断了技能，以此制造出了和小枪手炮惟妙惟肖的声音，可谓是用尽心思。但是这样做的意义呢？如果仅从表面上来看，这简直是和刚才那样一味放空炮引人注意的举动一样幼稚。可这可是荣耀圈两位战术大师的对话，这样的高端战场上会出现这种极端幼稚的想法和意图吗？两边各打一炮，那能产生什么结果？无非就是让对手知道你们的队伍分开到两边了。然后呢？然后对对手有什么期望？期望他们分兵来追，还是集中力量追击一处？再然后呢？对手做出判断后，你们如何应对？战术的作用是给己方带来优势，可是眼下星星的行为让人无法看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争取到优势。队伍分散，这难道不该是隐秘形式的吗？如此公然提示给对方，这是在送给对方优势吧？看不懂，实在是看不懂。潘林和李一博两个都是紧皱眉头苦苦思索，半晌后转头从对方脸上看到一模一样的茫然神色后，在一起呆呆地转头看回比赛。看不懂自然说不出，故弄玄虚吗？这是李一博可以想到的除幼稚这种答案以外唯一一种可能的解释了。但问题，故弄玄虚那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 星星此时就是弄出了玄虚，又能把贾氏怎么样呢？贾氏战队只是在最初听到两声炮响时略略迟疑了一下，很快萧时钦生灵灭就已经坚决地朝着他们原本既定的方向移动出去，其他四名角色随上，继续保持着他们的阵型，完美地移动着。五个人咬上了五尘一个，别说他只是一支出局队的选手，哪怕是联盟最顶尖的大神，在这种形势下也是绝对的劣势。叶修到底想干什么呢？所有人都在茫然着。这一次水平不够，可就不只是潘林和李一博了，微草职业队的三位选手这时在观众席上也是莫名其妙，读不出叶修的意图，猜不出，只能看看比赛的发展给大家答案。贾氏战队的移动飞快，这是角色实力出众带来的好处，角色强的是方方面面，攻防数据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作为一支战队，有时一个角色的装备并不只是一味的补强自己，而是会和其他角色的装备在一起产生化学作用。就拿眼下移动速度来说，每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移动速度，而整个团队的移动速度就要取决于五个角色中最慢的一个。或许这个角色本身并不需要太快的移动速度，但是有时为了让整个团队提速不拖后腿，他也有必要穿上对于他本身而言意义不大但对团队来说意义非凡的提速装备，而这就是银装研究上更上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不单单是追求属性上的提高，而是追求在一整个团队中银装相互之间的呼应问题。星星目前显然没条件讲究这个，就算是职业联盟中能讲究到这一步的也只是有限的几支豪门。贾氏战队这一赛季新增加了角色生灵灭，选手要融入团队，角色同样需要，而现在看来贾氏做得很不错，无论是萧时钦和生灵灭，和家世都已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时他们运作在一起毫无汤土的感觉。这种团队上的速度优势让之前家世战队就在不断地追进着星星。星星由于装备简陋，成装居多，暴露的属性让家世可以大致掌握住星星战队的很多数据，整体移动速度就是其一。三次扑空，贾氏却没有丝毫动摇，因为他们清楚只是这样一道追下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对方的踪迹。第四次，比整体移动速度的话，他们绝不会跑空第四次，萧时钦算清楚了这一点。可是这一次当他们积极主动的又追过来后，赫然还是扑了空。萧时钦当然没指望星星会站在原地等他，他所想的不会扑空，就是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星星角色应该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但是没有，第四次追到炮声区域依旧没有发现目标。轰，这时新一声炮响倒是很准确的在前方放了出来。 快追！ 孙翔这种水平的大神当然也是很有判断力的，这种整体上的速度优势心中也是有数，这一次又扑空，他觉得大概就是每次他们追到区域时总会放慢节奏小心一些，所以略有一些耽搁，这次加紧了几步肯定可以捕捉到对方。 追不到的， 萧时钦却在此时突然敲上一句， 这边只有一个人，他的移动速度在我们的团队之上。 萧时钦说道。武臣的小枪全身成装，移动速度能到什么程度自然清楚无比。星星为什么要分兵，此时总算可以让人看出一些端倪了，这是一次精确的战术节奏上的变化。萧时钦属定第四次肯定可以捕捉到目标，于是在这一次前星星分散行事，团队移动星星比不过家世，但是单兵速度武臣的小枪却在家世的团队速度之上。 只是通过这样一次完美的节奏变化，星星得到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将他们那种幼稚的骚扰继续延续下去？总算看出一点章法的观众们却又带着新生的各种疑虑。这场比赛到现在双方都还没有交火，只是这样跑来跑去，跑得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好多人都已经不耐烦了，现场嘘声自然更是极大。假使粉丝对于星星战队这不知意欲何为的战术十分不爽。就在这时，又是一声炮响，武晨的小枪又在提醒家世的人他在哪里了。继续追还是不追？小世青终于有些迟疑了。追明明是追不到的，不追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损失，可是不追的话，比赛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呢？小世青有点头痛，他忽然发现这样的场面事实上他是有点陌生的，因为一直以来他领导的是雷霆那样一支弱队，通过战术，通过整体和比他们更具战斗力的队伍纠缠，压倒性的实力雷霆战队从来不曾有过。可眼下呢？眼下萧时清赫然发现，如果他是处于叶修位置的话，或许他会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以弱打强那才是他的强项，持强凌弱本赛季他才刚刚开始接触，而这一路接触到的对手都太弱，弱爆了，弱得他一点经验值都积累不到。于是转眼间打到了决赛，遇到了一个弱但却不是弱到家的对手。而这对手阵中的战术大师是叶修，对萧时清他们这一代选手有着极大影响的大神，他们这些人的荣耀本领多多少少都有从这位大神身上学习，谁让他是教科书呢？萧时清的战术思路就有不少是从叶修的比赛中学习来的，他有的能耐眼前这位大神大概都不会比他差到哪儿去。于是萧时清赫然察觉，这场比赛他要打败的好像是一支会和他昔日所率领的雷霆很像的队伍。